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清芳1991年翻唱蔡琴的名曲《出塞曲》，而这首歌呢是根据席慕容的一首诗改编而成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3年林俊杰的首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当中的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翅膀》。这张专辑呢是林俊杰的首张创作专辑，当中所有的歌呢都是由林俊杰自己作曲，一共收录了11首歌，当中比较知名的除了这首《翅膀》之外，另外还有《冻结》以及《不懂》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世界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你的眼泪。 在林俊杰的翅膀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的一首歌，叫《婚纱背后》，这也是当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《流氓大亨》当中的插曲。仔细听歌词呢，你会发现这首歌呢并非为电视剧量身定做，因为呢在电视剧当中的两位主角呢，郑玉玲和刘嘉玲是认识的，而在这首歌当中呢，说到婚纱背后呢是一张陌生的脸。 仍然说笑，尽管这是苦事，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，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，也许今天弹得更妙。望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，你是谁？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愿你尽不可醉，你有谁可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。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，走进蜜月甜梦里，仍然祝福，祝福这段婚姻。望着婚纱，婚纱背后的脸，你是谁？共你未见一面，却已经令我心酸。未想多讲半句，唯恐怕会落泪。尽不可醉，你有谁可领会？让孤单加空虚，让当初都过去，纵有痴心仍难定散聚。婚纱中背影双双 九。

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穿过了曲山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，走过了悲欢，穿过了曲山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《红尘来去一场梦》当中的人生如梦，而当中的两句广东话的歌词和唱段呢，是来自许冠杰的《天才白痴梦》。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一片歌手，2003年他只推出了一张专辑，他叫做雅丽，我猜你可能都没有听过他的歌。那我们今天来听一听这位叫做雅丽的一片歌手，在他唯一的一张专辑当中带来的这首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，听听感觉如何。是来自只发过一张专辑的雅丽带来的《如果没有遇见你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位歌手的首张演唱专辑当中的歌，这位歌手呢叫做李泉，这张专辑叫《新世界》。在此之前呢，他还推出过一张钢琴演奏专辑。我们要听到的是这张《新世界》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《爱是什么》，充满了古典和儒雅的味道。 像你是一只彩色蝴蝶，而我是孤单的花儿，只能向着天空痴痴仰望。爱是什么，谁能够了解？像你是一只金色孔雀，而我是飘零的夜，只能随着流水悠悠。爱是什么？我问得好累。爱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的这一首《祝我生日快乐》，这首歌的作曲呢是周杰伦，而且周杰伦本人呢也演唱过这首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6年胡彦斌的音乐密码专辑当中的《你这么晚了还没睡》。失眠的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的是压力很大，有的是心里有心事，不管怎么样，睡不好觉总是一件让人不舒服的事情。 想你的滋味，现在去线条一针都没，可是你还是要减肥，别把自己弄得太劳累。 这是来自胡彦斌的《你这么晚了还没睡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菲著名的专辑《天空》当中的一首歌，这首歌呢叫做《棋子》，同时呢《棋子》和《天空》呢都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杨明煌作曲的歌，而现在呢杨明煌已经不幸去世。 陷入了另一个困境，我

的沉醉，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。 真爱